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却说尽管鹰毁峰的九道坎子实在难以攀爬，但依然有人不甘心失败，还想尝试一番。只见这人走到山壁前，直接提气一跃，身形陡然拔高，如白鹤展翅，鸿雁高飞，煞是好看。十数双眼睛齐刷刷落在那人身上，眼看对方跃至最高点，已经达到山壁过半的高度，但这一口气堪堪用完，他不得不脚下踩住山壁，意欲借力再起，谁知脚下湿滑无比，竟是半分凭借也没法用，身体当即就往下一沉，勉力维持的一口气泄去，再也没法上升，人不得不落地。这人当众出丑，不免有些尴尬。 学艺不精，让各位见笑了。 哎，兄台过谦了，你的轻功已是不凡，只不过这里昨夜下雨，竟比平日还要难爬几分，否则咱们早就上去了。 我来试试。 哎呦，小心啊！哎呦， 这么高啊， 不知道上面怎么样。 这也太难了。 诸位，我们兄弟二人刚上来，不知前头有多少人上去了。 上去的人不多，但也不少，像汝烟公主、易观主、段文央这样的高手自然不必多说了，有好几位年轻一辈也上去了。我只认得李青鱼、苏乔和谢香，愚者甚是衍生。 我倒认得还有赤霞剑派的朝玉。 朝玉，我曾与他交过手，确实是他略胜一筹，但没想到他竟也能跃上此处，自愧不如啊。 眼下应该将近辰时了，一个时辰过去啊，恐怕早就交上手了，只是不知胜负定了没有。哎，依我看，咱们还不如下山去等消息，也好过在这里不上不下的呀。 话虽如此，这眼看着就剩最后一道坎子，哎呦，太不甘心了。 哎，怪只怪我从前觉得轻功没用，不肯下死力去学，这会儿竟被困在这里，真是气煞人也。哎，你们看，又有一人要上来了，却不知他能不能来到这里。 众人赶忙循声望去，便见下面果然一道人影掠上来，速度极快，眨眼功夫就到了眼前。王家兄弟认得来者，不由惊叫出声：“ 啊，沈道尊！” 沈乔不知道自己的称呼是何时从沈道长变成沈道尊的，他也无心去细究，眼下他关心的只有半步峰上那一战，所以就算认得王氏兄弟，他也只是颔首致意，并无寒暄言语的打算。此处十来个人里，一半认得沈乔，皆因那次事件大会之故，一半不认得，当时他们没有去。不过就算不认得，听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沈道尊，也该知道沈乔是谁了。那剩下的一半人看沈乔的眼神登时为之一变，不约而同带上了些许敬畏崇拜。王三郎见沈乔脚步不停，欲继续往上，眼明手快叫住他：“ 沈道尊请留步。”“ 敢问沈道尊可曾见过令师妹？”“ 横波，自事件大会之后我便未再见过他了。”“你们这是想上去？”“ 是，但这山壁太高，中途无法借力换气，所以……”“ 我带你们一程吧。”“ 啊， 去吗？”“ 去了去了，多谢沈道尊，只是我们有两人，恐怕要劳烦您多走一趟。”“ 无妨的。”“ 啊？” 王二郎还不知沈乔说的无妨是什么意思，便觉得肩膀被一只手紧紧抓住，没等他来得及反应，眼前一花，脚下已是腾空而起。王二郎感觉整个人像是包袱一样被拎起来，沈乔竟一边提着一人，中途也不必借力换气，直接就跃上了石壁。不单是王氏兄弟二人，就连底下众人也都看着三人片刻消失在视线之内，瞠目结舌，无法言语。方才李青鱼等人跃上此处，他们也是亲眼所见的，那几个人轻功不可谓不好，可若要再带上两个人，也未必能做到。由此可见沈乔的轻功好到什么程度，众人久久未能回神，其中不乏心头懊悔失落，后悔刚刚没来得及套交情，让沈道尊也带一带自己的。 良久才有人长出口气。 唉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沈乔都如此厉害，这燕无师、葫芦姑等人又该到了何等境界。唉，我看我也不必观战了，还是回去再练几年吧。 再练几年我们一定可以。 是，没错，先行一步。 三十年河西， 我真是不甘心。 走。 见识到沈乔的功力后，有人黯然神伤地下山去了。愚者未必如他一样悲观，可同样被沈乔方才表现出的轻功狠狠打击了一把。却说越过那道山壁之后，余下就没有太过险峻的坎子了。沈乔便对王家二人说道： 我先走一步，你们慢慢跟上来也不迟。 多谢沈道尊相助，余下的我们自己走便可，您请。 沈乔微微颔首，果然加快脚步，不过片刻就到了山顶。山顶此时已经站了不少人，沈乔略略一扫便看见许多老熟人，众人正全神贯注望着对面半步峰上的两道人影，并未注意到沈乔的到来。单论彼此距离，半步峰与鹰悔峰其实相隔不远，只因中间隔了一道江水，方才两峰分隔。此时虽云雾缭绕，但山峰凛冽，浓雾不时被吹散，能上来的武功目力自然一等一，不难清楚看见对峰的情形。沈乔也无暇与旁人寒暄，他刚一上来，注意力就完全被那边吸引了。燕无师与葫芦姑二人手中俱无兵器，然而一招一式之间，衣袍飒飒，袖影翻飞，令人分不清是山风刮动还是真气涤荡所致。就连那满山云雾都在两人的交手中逐渐消散，令鹰悔峰上的人得以清晰观战。沈乔上来时，两人早已交手接近一个时辰，放眼望去，谁也没有结束的意图。掌起掌落之间，山石迸裂，云雾冲散，威势之大，连这边都清晰可闻。作为一个武道高手，而且是已经跻身宗师级的武道高手，沈乔马上就发现了，那两人出手俱是毫无保留的架势，这样打下去绝不可能是点到为止的切磋，而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沈乔能够看出来，旁边诸如汝烟、客会、易辟尘等人自然也能看出来。鹰悔峰顶，山峰呼嚎，衣袍狂舞，谢香等几个年轻一辈的高手甚至不得不运气稳住身形。对面半步峰上树木较之这边更少，风也只会更大，但燕无师与葫芦姑两人却似乎并未被影响半分。风在他们周身咆哮怒吼，却反被他们以真气引导为其控制，形成一股股气旋，以二人为中心，由桀骜不驯化为贴服听话。谢香快人快语，终不似李青羽等人那样沉得住气，见状不禁问自己的师父： 师尊，这局面焦灼不下，依您看最后谁的胜算会大一些？ 你看呢？ 应该是葫芦姑吧。 为何？ 他们二人均是不世出之高手，如今看着虽不分高下，但若以内力深厚而论，应该是葫芦姑更胜一筹吧。 因有段文央在侧，汝烟客会不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，便没有再说话，但他心里未尝不是这样认为的。燕无师固然厉害至极，威势赫赫，然而葫芦姑毕竟是葫芦姑，能在青城山上以势如破竹之势大败易辟尘之辈，这等武功境界只怕燕无师还达不到，所以这场交战在外人看来也许尚有悬念，对他们这种等级的高手来说，结果也许一开始就隐隐显露出来了。虽然不喜燕无师，但毕竟同为中原武林同道，他若输了，中原武林未必就有面子，所以汝烟、客会等人自然还是希望这一战能赢的，哪怕胜算不大，却不是完全没有。相较旁观众人心下各有计较，身在半步峰上的两个人却又是另一番光景。葫芦姑虽未与燕无师交过手，但交手之前，弟子段文央早就从各处搜来与燕无师有关的所有讯息。葫芦姑也知道此人性情狂妄，当年武功尚未大成就敢只身挑战崔游望和齐凤阁，现在会下书向自己约战，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。 但他热衷武道，能与旗鼓相当的人交手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半步峰顶，怪石嶙峋，枝木横生，若是算上立足之地，大小不过方寸，堪堪能容纳三个人盘膝而坐，还要顶着烈烈罡风在上面动手，那无疑是十分考验功力的一件事。但双方没有半分花俏伪饰，上来便直接是硬碰硬。葫芦姑自忖学贯数十种兵器，将兵器之威融入一双肉掌，一招一式巨暗和刀枪剑戟之法，出手便是排山倒海的攻势，宛如大江倾泻，海浪翻卷，先声夺人，意图将燕无师死死压住。此时罡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加上葫芦姑刻意加以内力引导，将燕无师团团围住，一寸寸撕开他以真气铸成的防卫，咆哮嘶吼着，直欲将人撕碎殆尽。天地之间仿佛仅剩一人，燕无师内力强横，却无法与天地之力抗衡，他的内力终有用尽的时候，到时候葫芦姑的攻势便会铺天盖地涌来，再无侥幸逃脱之际。眼下罡风与内力配合，正好将燕无师密不透风困住，他想前进或后退半步，也会受到气机压制而无法成功。但假若这样就轻易屈服，那便不是燕无师了。罡风凛冽，有时自东南而来，有时又自西北而来，因峰顶四面空旷，这便意味着风势永远不会停下来。有得有失，世间至理，葫芦姑想要借助罡风的威力，反倒需要付出更多的内力去配合。燕无师身处劣势，面上无波，脚下未动，双目却微微合上，他周身内力荡出，自可形成一层屏障，暂时抵挡住葫芦姑的攻势。但面对葫芦姑，这种微弱抵挡根本维持不了多久，仅仅只有片刻，片刻之后防守破溃，他整个人就会身处四面八方的罡气冲击之下，死无全尸。但燕无师并不需要很久，他之所以闭上眼，是为了仔细倾听罡风的走向。天地无常事，罡风亦不可捉摸，但人的招式却是有迹可循的。葫芦姑再想与天地融合，终究也不可能做到合二为一，总会有空隙可循的时候。片刻足矣，燕无师突然睁开眼，一掌朝葫芦姑的左侧拍出，紧接着身形一跃而起，又是一掌拍向葫芦姑，困局土崩瓦解。非但如此，他还反手为攻，刚才那将近一个时辰的交手让葫芦姑充分了解到对方的难缠，他本也没打算如此一下真能将燕无师打败，心中早有准备，当下双袖扬起，人跟着往后飘去，落在一棵松木的针叶上，如若无物，迎风飘摇。可正是这一下的借力，他又陡然掠高数丈，身形忽然隐没在白雾之中，令人惊疑见鬼。但这自然不是见鬼，葫芦姑利用了人视线不可及的几处盲点来迷惑对手，加上他身形极快飘荡无踪，竟能一时间骗过旁人的眼睛，而且还是在大白天无夜色遮蔽的时候，这份功力足以令任何人惊骇。饶是观战诸人也禁不住面色微变，有的人已经开始默默在心头盘算，若自己遇上这种情形能否对付得了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